我国劳动新闻5月31号刊载了军事评论员文章在广岛演出令人恶心的假面具。文章指出，美国总统奥巴马不久前访问了日本广岛，广岛是一个受难的地方，美国人在人类史上第一次投下原子弹，造成了约有26万名无辜人惨遭核浩劫而死亡。美国历届执政者中，奥巴马第一次访问广岛，世界对此给予了关注，因为期待奥巴马作为强加核浩劫的主犯，将借此机会向日本人民和人类正式谢罪，安倍也会向他学习，不被大东亚共荣圈的妄想冲昏头脑，走上军国主义再度侵略道路。但是现实竟然与众人的想法截然相反。奥巴马作为犯罪者，不但不感到罪责，反而好像来游览或旅游似的走遍广岛各处，并耍嘴皮子说什么联合世界、悼念战争遇难者等等，简直是一个应当受到诅咒的流氓。安倍就像仆人那样带着阴沉的脸色跟随他，极力策划突出日本式原子弹受害者，令人联想到一个极为奸诈的商贩。奥巴马的广岛之行是一种狡猾而阴险企图的表现，为的是对日本的过去罪行予以免罪，给他们插上军国主义再度侵略的意志，来容易掌握对亚太地区的支配权。在奥巴马的广岛之行整个期间，安倍耍出种种把戏，其野心在于冒充灾难的受害者，来推卸过去给亚洲地区许多国家造成莫大损失的战争责任，极力推进军国主义复活。奥巴马通过这次广岛之行，还明目张胆地表露出了为实现侵略野心，就要把我国变成第二个广岛的穷凶极恶的核战争轨迹。如果像现在这样，美国起灵于核威胁与核恐吓，沿着核战争道路滑下去，日本不但不对过去进行反省和清算，反而耍弄拙劣的花招，力图规避其责任，那么他们只能落到悲惨的下场。